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上来介绍譬喻品，这个譬喻品有三段，第一是标三喜，第二节是第三是戒，戒之中一戒二成。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这，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住一回，深意泰然，快得难言。这是戒。舍利弗上来，在山林树下，每做试炼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小乘法而见嫉妒？为什么事情不以大乘法而见嫉妒呢？才开始的时候心里想啊，有些疑惑不解。哎，是的，想来想去，这个还是自己的，这个过在自己，不怪佛。说是我等就非世尊也，就是因为他们也能够代说所因，出闻华严，那是你大不你小，不受你，到了阿含会上。这个小乘法转四谛法轮，为什么事情他就能接受呢？因为对他的机，看来这个是众生的根基。先悟为急，大乘法固然是好，可是现在。有生死业在身，昼夜之间为生死苦之所煎煮，受苦都来不及所以呢，急于求了生死，证到涅槃，那是佛的方便呐，不是佛的真实语。稍微要等一等，到了方等会上，到了阿含会，到了这个般若会上，那都有大乘法，都能够直接入大。那么当然它有远因，这个机缘不成熟。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着。这段文刻着什么呢？人家都发了大心，都受记作佛了，而自己不欲思事，是吧？也没自己看到这个什么过在什么地方。现在佛开卷显示，从佛闻说未闻，未曾有法。说《华严经》是高山显照，这二乘人不但是闻不到，而且他也不欲其会，所以叫做未闻。三藏教 是方便之说，不讲究，他不讲中道之理，所以叫做未闻。方等被弹劾，骄雅败种，所以他未闻。不若转教，但为教菩萨呀，跟这他自己没得份儿，所以未闻。又三藏教但闻偏真，通教但闻即真，别教但闻出于二边，乃命中道。也叫做未闻方便即是真实，这是今《法华经》中所说的这个方便即是真实，过去没听说过，未曾有法。断诸依毁，先是依佛啊，毁呢是自己引咎自归。所以说是深意泰然，不复依毁了。今日乃是真实佛子，从佛口上，从法华上，今日到就是法华会上闻佛开显之后才晓得是真实佛子。那么在法华经之前，二乘人也成为佛子啊，不是不成为佛的一种佛子啊，那个不是真的。现在成了佛子，是真正的是佛子，名副其实的佛子。是从什么叫佛子呢？从佛口生，这个子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到了法华会上才真正得到真正的佛法了，得佛法分。而这个得佛法分，佛法是一份一份得的不是一下子就全得到了这个得佛法分呢，比如说舍利弗上根立智，闻法华经开权显实开佛之见，他最起码也要能够证一个初住，初住是分得佛法的一份儿，断一品无明，证一份法身，那就得佛法分；断两品呢，得两份儿；断了四十二品呢，那就满分了。说是真实佛子身则进佛，就是身喜，从佛口上是口喜从法化上这叫做意喜。上来不是说大喜充满身嘛充满身呢就是得这个身口意的三喜。舍利弗最初证阿罗汉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也叫做佛子而且是佛的长子，最初得的那么现在法华会上回望过去，就是法华经之前全不明真到了法华会上呢才叫做真了，真正是佛子，这是要对待说的有方等般若是这位菩萨乃名佛子，生闻无佛法分，他怎么能成为佛子呢 新生来者原是真实佛子。下边这个长文有长文有偈颂，长文了了，下边就是偈颂。偈颂呢，就是偈颂上边的长文的意义差不多，我给大家念一念啊。尔时舍利弗欲冲劝此意，而说戒也。我闻是法音，得说未曾有，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这就是舍利弗谈这个灵血，灵夫的圣旨灵血。写就是开悟之见啊。下面，昔来蒙佛教，不施于大乘，佛言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见，闻亦除有恼。昔来，如果说，在这个一世当中，那就是《法华经》之前，从阿含方等般若以来，受佛的教化。虽然佛是师弟权，但是其意在时，所以说是不施于大乘。要从远来说呢，那从大通至圣佛的时间，都蒙佛的教化的，生生世世蒙佛教化。福义都是在时的，不得已而实权。说是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舍利弗虽然已经证了小果阿罗汉了，到了法华会上，闻亦除忧恼。那个除忧恼就是破无明，破无明惑。我处于山林，鹤在林树下。若坐若惊醒，常思维世事。呜呼！神子者，云何而自欺呢？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今舍三十二，十力诸胁迫，共同一法中，而不得此事。80种妙好，18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度精行时，见佛在大众，明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十慈利，不为自欺狂。这是送过去之诗，送过去之诗。二乘不成佛，菩萨才能够成佛的。为什么呢？二乘人他不发大心，不上求佛道，不教化众生。那么从这个《法华经》这个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开权显示，舍利弗先受记，因为他是立根的。这个成佛啊，这个看《法华经》就有标准了，有些人狂妄自大，他说我现在成了佛了，用《法华经》给你这个尺子给你量一量，看看你够不够成佛的条件。这是《法华经》。还是讲的极浅的，而且是讲是应神佛，因为这个应神佛呢，佛成道在人间，大家都看得到， 要是佛的不要说是自报身了，就是他报身你也看不到啊，啊，那是大菩萨法身大士才能够见得到的。释迦牟尼佛我讲成道要到腊月初八夜读明星而悟道啊，要讲佛的出世呢，那就是今天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啊，由今天四月初八才有腊月初八的成道啊。你看看，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常经不是说的吗？真入无漏法。这个无漏当然有两重意思，一个是小乘的无漏，一个是大乘的无漏。小乘的无漏就是不漏落于三界啊，大乘的无漏呢，那就不漏于五住二死，那是究竟无漏。他这个讲同入无漏法，既然同入无漏法，为什么给菩萨受记作佛，我不能够遇死时呢？他说身自克者。云何而自欺？成了佛了，就要做道场，做道场就有说法，说是言说无上道。成了佛要什么条件呢？要有三十二相，你看看八十种好，这是我们一直常说的。佛有三十二大人相啊，这个三十二相看来我们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人来看看，我用眼睛肉眼凡夫看看啊，不得一个人有个三十二相的，我怕一相也没有，我找一相都找不到。这个三十二相啊，跟大家介绍介绍，从下向上数啊，从脚底下朝上数啊，第一啊是足下南平相啊，这个脚板底下，佛的脚板底下是平的，你们不相信，你们就把这个脚板底下拉来拉开来看看是平的还是洼的，中间都是洼，一个洼塘，众生心不平啊啊，足下千斧轮下，佛的脚板底下有一个千斧轮下，千斧轮是轮王的那个轮宝，有一千斧，斧呢就是那个支撑的那个东西，有一千斧啊，佛这个一个脚大要有五下，足下南平下，足下千斧轮下，足斧高下，足根圆下，足趾网幔下，有这个五下。从这个足下向上数啊，钻入鹿王相，就是个小腿肚子啊，那都有下，就像个鹿王啊，那个地方就个砖呢啊，鹿王像身金蛇像，佛的身是金蛇，紫摸金身啊，金蛇像，佛的身的这个金蛇像，佛的身体细滑像，佛这个身体啊，什么东西都落不上去，就滑到这种样子啊，任何东西 不能够落在伏地身上，而是钉在那儿不动的，啊，就像那个文末战士里像的天女散花一样，啊，这个声闻呢，花就散在身上了，都钉在那个地方，啊，佛身上这个细花像的什么东西都钉不上去，一点灰尘都钉不上去，啊。那个细甲啊，佛的身上也有汗毛呢，一毛一孔像，身毛右旋像，这讲这个小像，嗯，大像就多了，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别是身体的上半部，胸中万字像。啊，万德庄严，这个万字像，那是在因地当中修无量功德之所成就的这个万字像。四十齿下，佛的牙齿是四十个牙齿，啊，这是一项。四十齿奇密像。整齐，这个四十个齿啊，看起来四个齿啊，实际上呢，上下就像一个齿一样，啊，一点缝隙都没有。广长舌相，嗯，人家说是三世不打妄语，这个舌头啊，伸出来以后能够舔到自己的那个鼻子尖儿。我们大家伸伸看，看看能不能够舔着自己这个鼻子尖儿。三世不打妄语，嗯，佛的这个舌头伸着广长舌尖，又薄，啊，又软，啊，有伸缩性，啊，佛的舌头伸出来，上边可以舔到发际，可以舔到这个地方，到这发际这块地方，啊，两边呢可以舔到耳朵。啊，啊！你说这么大个舌头摆在嘴里，像怎么？我说饭也不能吃了，话也不能讲了。哎，它是有伸缩性的，能大能小，这叫做广长舌相。而且这个相呢，这是这个应身的三十二相这个相，啊，这就殊胜了，啊，这表示佛。无量劫来真实语不妄语啊，那是修得来的，颜如青莲花像，目如青莲花，好看，特别好看，你看看。我们常常念这个赞福记子啊，感目澄清似大海，啊，啊，白毫婉转五须弥，那不是佛像吗？啊，那个像呢，就不是这个丈六金身的应身像了，还有口中甘露像。口中甘露像啊，佛吃什么东西，吃的那个东西啊，到他嘴里像啊，都成了甘露。甘露是天上的不死之药，最好吃的啊。口中甘露药，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个金枪马麦，吃那个马麦。无量劫问佛啊，他说：“世尊呐，你在皇宫里像做太子，吃的都是好东西，现在吃了个马麦，你怎么吃得下去呀？”佛就从嘴里像把这个马麦，掏到了给无量，无量，你尝尝看，你看这什么味道？无量一吃，哎呦，这个味道，从来没吃过，好吃的不得了，比甘露还要好吃，啊，口中甘露像。人这个福报啊，他是跟着人跑的， 跟着人就跑，就是天上的天人，哎，他呢也是跟着福报，跟着福报走的啊，啊，同一气，就是各得的位格都不一样，梵音深远相。梵音深远也给大家说过了，舍利那目犍连，彻浮的音声，说是浮这个音声，好像是我这个走的什么地方，闻到浮的说法，都像在跟前儿一样。哎，远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近也是听得清清楚的，我们的远近，所以他彻浮的音声，跑到东方世界，不晓跑了多远，跑得回不来了。啊，赶快称南无佛，丈夫的威力回来了，要是凭目犍连那点神通，要想回到娑婆世界来，释迦牟尼佛老早灭度了，啊，这个佛的这个福音，梵音深远，至于这个白毫相，眉间白毫相。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啊，从眉间放光，这个眉间白毫相，那个眉间白毫相呢，也是有深度性的，看起来就是一根毫毛一样，啊，哎，它一拽能拽得蛮长的，能拽得一丈多长，释迦牟尼从因地当中一直到成佛，中间行菩萨道，种种的因缘事故都在白毫相中都现出来。顶上肉界相呢，就是无间顶相。那个智持菩萨啊，想测量这个福的这个相，因为我们也没看见，没见过佛啊。佛自从生下来以后，他这个顶呢？无间，什么叫无间呢？任何人看不到佛这个顶，啊，这个头顶上啊，就像有这个云雾一样，云雾缭绕一样，啊，看不到的。这个云雾里什么样的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呢？看不到，这无间顶相，看不到。所以那个应持菩萨要测量佛的这个顶到底有多高。到上方世界测量不到的，这个相是修得来的。释迦牟尼佛三大无生起解行菩萨道，菩萨道满了，要成佛了，还不能够成佛啊！你说要成佛了，就要度众生啊！啊，一个。要给众生说法，给众生说法。这个众生是坐相的，什么叫坐相啊？假设你这个讲法的人，文艺好，教相好，大相好，你说的不好，他也相信，是吧？如果你这个说法的人，这个相貌大相不扬啊，你说话呢，人家就有听着就有打折扣了。所以漏斗大师，请他到经理上去拜国师，他不进去，他不去，啊，他就晓得，这王公大臣们他们都是见相的，漏斗大师啊。不受招，都不去弘，不是到京都去弘法，因为漏斗大师身体矮小啊。要想成佛，菩萨道满了，还要修相好。这个相好也是一个教化，这叫做无言教，不要讲话，目即而知道从。 修这个相好要修多少时间呢？修100劫，百劫种相好因，佛这个相称为白福庄严相。32相，修一相要有100福，要有32个100福，才能够修成这个32相，白福庄严相。那么什么叫做一福呢？这个一福呢，我在经中的介绍也不一样啊。有的说是天下人的眼睛都瞎他了，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眼睛瞎，能把他治好，这叫一福。你看这一福容易修不容易修啊？大千世界的人中了毒了，毒了马上就治好。要死了，正好你把它治好成一福，一福也不容易修啊。那么这修这个福在什么地方修？就是说呢，在南阎浮提，要以男身，叫男身，要浮出世的时间。这个佛，这是莫大的因缘。你说闻法开悟修福做什么事情，都要在浮世界，浮世界，南瞻部洲，人身，浮出世，这是修福的因缘，100劫。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32相，这仅仅会是应身佛，这除了外相，福还有内相，这是福德庄严，还有智慧庄严，智慧庄严呢就是实力诸解脱，18不共法，这不是说的吗？你看看成佛容易不容易啊？成了佛有32相，有实力，四无所畏，18不共法，都是佛所成就的功德。如来的实力，你看。我们如果说我是自己成了佛了，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德？这个实力第一，知是处非处之力；第二，知3世业报之力，就是知一切众生的3世的因果业报；第三，知诸善解脱三昧之力，所有的禅定解脱三昧福都知，就是福都是修正过的、修正得的。第四呢，是知诸众生诸根上下立智。第五，知诸邪之力，知一切众生种种之邪之力。第六，知种种戒之力，就是与世间众生种种的境界不同，而如是皆知。第七，知一切智所道之力，如五戒、十善之行。这个五戒、十善，那将来他们的因果呢，升到人间还是升到天上？八正道，知无漏法，知涅槃等， 第八，知天眼无奈之力，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即善乐业缘，没有障碍。第九，知宿命之力，知众生之宿命，又知无漏涅槃之智力也。第十，永断习气之力。于一切妄合于系永断不生，能知如是之智力的，一共有这个十种智力，这如来只有佛有的，降伏以外其他没有的还有十八部不共法这个大家去查法术去啊。这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是我度精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谓失此力，自己感觉到自己这种功德事情呢，自己都没有我谓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为师事，欲以为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是于日夜酬量如是事。今闻佛音上虽易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这个是。讲这个闻般若转教密得别义事，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十教，对这个《法华经》开宣显实，这么的一个道理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般若转教。就是佛叫二乘人，给菩萨说法。虽然给菩萨说法，他自己认为这个是菩萨的事儿，跟我没得关系。但是这个法毕竟是他学到佛说的，学到佛说的，他心里先要过心呐，这一过心，他心里向就得别意。什么叫得别意呢？就是人家他能够成佛、成菩萨，我为什么不能成啊？为什么我不遇此事呢？所以到了法华会上，得以开权显实，要借助于方等般若这个两识的贪嗔淘汰。欲以为世尊，为师为布施。施是什么呢？施于如来无量之见，还是施还是布施啊？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看到佛称赞诸菩萨，菩萨是发菩萨心、行菩萨道的。是值得称赞的，那个方等会上谈偏赤小，没说谈赤菩萨吗？菩萨是被称赞的，人家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度了那么多的众生，是要称赞。你这个二圣人，是个自了汉，那有什么称赞呢？说是以是于日夜酬量日夜如果表法来讲，日就是涅槃，正道真空之理夜就是生死。二乘人他证到涅槃呢，称为日夜即是生死什么生死啊？它还有变异生死，这是就教来解释。 又凡夫是生死，二乘涅槃同命为业，中道法性乃命为日。无漏难思议者呢，中道法性不漏落于二边，所以称为中道法性。上来呢，已经把这个开权显实的道理呢，已经说得很详尽啊。那这个文，我们把它给大家顺一顺，你可以理解的啊。说是底下呢，一世一日夜，筹量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意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住邪见，这舍利弗没有出家之前呢，那是个外道啊，住于邪见，唯住梵智时，梵智就是婆罗门。世尊知我心八邪说涅槃。世尊，八邪啊，那个婆罗门，做佛教来去看呢，那都是外道啊，90漏洞外道，都包括在其，都它包括在其中的。涅槃是说真理的。证到涅槃，就邪见都能出来。于空法得证，空法呢，就是二乘所证得的真空之理。而是心自为，证到涅槃了。这二乘人呢，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家了，得智于灭度。灭见思烦恼，度分段生死。到了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一开权显实，哦，今日乃至教，非是是灭度，他现在开始教我了，人家成佛有32相，有80种好，我现在没有32相，也没有80种好，若要他做佛，大家注意啊，这个《法华经》呢，是佛的最终的究竟极乘法门，都是给我们特别是初发心的，这个有佛教有机有这些基本的常识，都要在《法华经》中得到印证。若要做佛。要有32相，把这32相怎么能成佛呢？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世事乃可谓永尽灭无余。佛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一回皆已出。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说我当作佛，就是正正实实的。给舍利弗受记，受记作佛。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矣，将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呢？追溯一回，这个追溯一回，初闻佛所说，在《法华经》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三指，舍利弗四请，说什么东西呢？殷勤诚坦方便，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写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他说：“佛母，你说一切唾液，我们都证到了，没错啊！这现在又说了一切声闻所不能知，什么道理啊？心中起了惊疑，是不是这个佛还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魔作佛扰乱我心呢？舍利弗那么 聪明那么智慧的，智慧第一的，还有这个闻法华经，初闻法华经开卷显示他还起经意。说下半点，复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气心难入海，我闻已往断。这底下呢，这送这个灵解难住方便中，这个佛说过去是无量灭度佛，难住方便中，意界说是法。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意义诸方便，言说如是法。如今者，世尊从生即出家，得道转法轮，意义方便说。这个佛法当中，这个方便两个字，特别是在《法华经》呢，显得特别重要。佛法没有方便，是不能度众生的。都是方便，都是标月指，三藏十二部都是标月指啊，1700公难都是标月指啊，没有这个方便，怎么能够度众生呢？世尊说此说实道，破群无此事。实道就是实相，这是金经之体啊，一实相应。颇寻无死事，上来不舍利弗嘛，心中怀疑啊，说今天释迦牟尼佛跟过去说的不一样了啊，是不是魔王颇寻来作怪呢？扰乱我心呢？他后来想一想，这个魔王颇寻，他有的时候呢也扰乱行人。人家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魔王颇寻呢，他本事大得不得了，他也能够现佛身。你看那个优婆居多尊者，降伏魔王，优婆居多尊者嘛是佛灭度以后了，他没见过佛。他说颇寻魔王颇寻，你见过佛的，你能不能够现个佛把我看看？那魔王颇寻就是可以的，他说可是可以啊，他说你可不能拜我啊，我献给你看，你不能拜。他就现这个佛身，优婆塞多看到佛身，哦，佛身那个三尺二两八的，我人天，这个是，天龙八部，四重围绕，于是乎他就，开口称赞，一称赞呢，心里想啊，不由自主就又拜起来了，一拜，这个佛变的这个，这个魔王变的这个佛像呢就不现了。而且魔王他就是扰乱行人，他说法他什么都能说，就是实相法他不能说不能说的。他要能够说实相，他就不是佛了，那就他就成了佛了。说是颇寻无死事，以是我定之，非是魔所作。我到以往故，自己迷惑颠倒了，说成为说是好是未是魔所为。问复柔软言深远甚微妙，演唱清净法，我心大欢喜。上回听过这身口意有三喜，一回永已尽，难住实智中，难住实智中就成佛了就是我定当作佛，为天人所敬，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这是宋成。 下边第三是如来树城，如来树城有三棵，一呢细层较大，第二是中网取小，第三环卫硕大。儿时福告舍利弗，我今与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中说，我昔曾与二万亿佛说为无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长夜随我受学，我以方便引导汝故生我法中。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教化一个众生，那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儿了，都是经年累劫的啊。就拿舍利弗受佛的教化，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儿了。佛告舍利弗啊，我今与天人沙摩在这个天人沙门婆罗门等沙门嘛，就是出家人了啊，梵语沙门此梵为系词，婆罗门嘛此梵为敬依啊，等大众中说啊，佛说我们还有人证明了啊，有这么多的人做证明啊，曾与二万亿佛说为无上道故，成教化汝。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多少多少，你看那个多少多长的时间呢，二万亿佛说，那就是说要亲近供养啊，礼拜赞叹啊，要遇这么多的要遇这么多的佛，二万亿佛说。我们现在讲这个一亿多少，一亿有十千万，两万个十千万的佛说，你看看啊，舍利弗在因地当中要遇到这么多的佛，而且这栋的佛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二万亿佛说啊，这个教化舍利弗，常教化汝，汝亦长夜随我受学。舍利弗在二万佛所受佛的教化，佛是以无上道常教化舍利弗，各汝亦长夜随我受学。长夜受教的时候，他还没有破无明烦恼啊，所以在长夜当中，我以方便引导汝故生我。这个方便啊，就是为师实权，为师实权经过多少时间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看起来我们现在发心消佛不错，消佛就要成佛啊，要想成佛要广种善根，要想真正成那个究竟的佛，恐怕也不是一生两世就能够做得到的啊，不能做不到。这舍利弗这个例子就摆在这个地方嘛，而且舍利弗是善根立志，也是一路，不但是今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世，从无量劫来，舍利弗都受佛的教化，在这个佛的教法当中，没有离开这条线路，生我法中。说舍利弗，我系教汝志愿佛道，如今系往。过去无量劫，释迦牟尼佛都以佛道教化舍利弗， 教化就亡了，教化就亡了，就是我们现在一样啊。学的不多，忘的多。不要说是各生各世各劫，就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学点东西，能够学的东西都记得啊，都不忘掉啊，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前头学到，后头就忘掉了，前头活着就是忘记的了，几十年学的东西，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这还活到呢，要是再换个人了，不好了，前生事就全给忘光。如果你要说我没忘，我就问你，你前世你学没学过东西啊？你这么，你记不记得？记不得的，都忘记得了啊。如今既往而变自为已得灭度。我今还欲令汝意念本愿所行道故。本愿所行道有四义啊。一未济二成故，今须济。第二呢，顿干未悟，以济勉励之。第三，令闻者戒远，第四，满其本愿。这个本愿，佛法，这就讲这个佛法。众生在因地当中，闻佛法，都发愿的，舍利弗也不例外。在过去生中，佛为无上道，常教化舍利弗。舍利弗，也一教奉行。但是中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学大乘也不容易啊，学大乘有的时候中间学不下去了，退大取小，退大取小，如来就有方便引导。虽然是他取的这个是取向的是小乘道。但是在总的消福的过程当中，他所行的还是菩萨道，虽然是行三百由旬，行三百由旬，那就是菩萨道。没有这个三百由旬，怎么能开呀？怎么能开呀？舍利弗开了以后，佛就给他授记做佛了。虽然上来讲开天显实，当和尚小低头皆成佛道，那还是那个呢，就是种一个网因啊。要距离真正成佛，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就看舍利弗，释迦牟尼佛为了度舍利弗，要多生多世多劫，凡凡众，凡凡俗，凡凡脱，就是这个样子。我今还欲令汝意念本愿所行道故，为诸声闻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花经是佛自己所证得的，故称为佛所护念。舍利弗底下呢，就是给声闻，给这个舍利弗授记的，与授记。这个授记这个文字，我就给大家念一念就可以了。如遇未来世， 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供养若干千万亿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萨所行之道。啊，嗯，舍利弗给他受记作佛，是在什么基础上给他受记作佛的？啊，开宣显示就是开示误入福之之见，啊，他最起码，哎，要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进入初住位，在这个基础上给他受记作佛的。嗯，那么他这个受记作佛，正着初住位，他就能作佛了。啊，正着初住位嘛，不是说那个百福世界现实现八现成道吗？嗯，啊，你看行不行啊？啊，如于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还要经过这么长的劫数做什么？啊，供养若干千万亿佛，在这个么多的劫数当中，亲近供养成是这个啊。无量诸佛，你看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啊，嗯，这个方便品在前边就有这么一段话啊，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安行安入，一切声闻辟支乎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所有道法，啊，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命称菩文，啊。舍利弗也不例外，受记作佛以后，还要经过无量不可思议界，供养若干千亿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萨所行之道。那么可见，就是他受记，就是受了记了啊，他这个菩萨道还没能够具足。菩萨道要具足，要到什么时候具足呢？要你把这个无明破尽啊，无明破尽，要四十二品无明破尽，那个菩萨道就具足了啊。所以说呢，具足菩萨所行之道，当得作佛，到那个时候真正作佛，那个佛呢就不是八相成道这个佛啊，啊，那是圆满菩提的，啊，当作作佛。皓月华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恨咒善事时间写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来的十号，如来的十号是通号，华光如来就是舍利弗成佛的名字，叫个华光如来。佛有同别两号，同号上面已经解释过了，别号华光，上来见佛放光说法华经，最先就是舍利弗最先得这个受记作佛，所以称为华光。又花者是讲的福的，光者是讲的智慧啊，花呢是原因福性，光是了因福性啊，藏通别圆这个四教都有福的，都讲智慧啊，皆讲圆了。那么现在呢，这是单单讲这个圆教的福德智慧。 这法光如来。华光如来成佛的名字叫做离垢，七土平正，清净庄严，安隐丰落，人天世圣，琉璃为地，有八角道，黄金为绳，以戒其彻，七旁各有七宝行树，常有花果。华光如来意义三乘教化众生。舍利弗，彼佛出世虽非乐事，以本愿故说三乘法。其界名大宝庄严，何故名曰大宝庄严？其果中常以菩萨为大宝故。彼诸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算术譬喻不所说不能计，非复智力无能知者。若欲行识薄化程度，此诸菩萨非出发意，借九智得本，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净修梵恨，恒为诸佛之所称叹，常修佛慧，巨大神通。善治一切诸法之门，智智无为，智念坚固，如是菩萨充满其果。舍利弗，华光佛受12小劫，初为王子，未作佛事，其果人民受8小劫。华光如来过12小劫，受坚满菩萨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告诸声闻，是坚满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华住难行，堕陀罗切多阿罗诃三藐三菩陀，其父国土亦复如是。舍利弗，是华光佛灭度之后，正法住世32小劫，相法住世亦32小劫。这是跟这个华光如来受记作佛，你看看这华光如来受记作佛，就有他的果度。譬如释迦牟尼佛做了佛了，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果度。那么华光如来受记作佛，也有他这个地方的他的这个国度名字叫个离垢，离垢看来是不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五处那是，七土平正。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坑坎堆土，是不平也不正，也不得什么庄严。那么看起来，佛的这个世界，十方无量无边的佛的世界，什么样世界都有，从这个方便，这个凡圣通居度、方便有余度、十宝庄严度，乃至于这个常寂光净度，这个四度，当然这个四度嘛，那是有等级的，就是单讲这个凡圣通居土的也不一样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凡居土吗？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个凡居土这个凡圣通居土那就不一样。华光如来这个世界也是凡圣通居土，为什么呢？他以三乘教化众生，三乘教化众生被教化的都是凡夫，是吧？都是凡夫，天人世圣，他这叫琉璃为地， 那也不排除有黄金，黄金为省，跟西方极乐世界差不多，七宝行树，这个种种庄严，华光如来意义三乘教化众生。什么意义？释迦牟尼佛出世随顺诸佛啊，也开权啊，开权，就是施这个三权。那么今天华光如来成这个佛呢，意义三乘教化众生啊。有人问了。说是佛出无住世，那是不得而已的，所以方便说三乘，像这个法光如来，他这个所成就的这个国度，是一个清净的国度，清净的国度，难道说也要十三乘吗？是不是也要十三乘呢？说答：以本愿故，本愿者，这是舍利弗的本愿这个本愿从哪来呢？据这个《大悲空藏经》，舍利弗过去曾在60劫当中行菩萨道，因为婆罗门其眼睛退了舍利弗过去也是。闻佛说大乘法嘛，就要行菩萨道啊，要成佛嘛，要度众生啊，行菩萨道，行布施，行菩萨道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话是这么说，没有行的时候呢，哎，我能行，我能忍，真正叫你行的时候呢，就忍不下去了。舍利弗在过去60劫行菩萨道呢，第一要布施，身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什么都要布施。你一行菩萨道，他九月也来考验你，来考验你你像上次我们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做这个须大拿太子，到那个潭柘山。他不是布施吗？什么都布施，两个小孩子也布施的，老婆也布施掉了，那就考验他呀，天人下来考验他，是真的是假的？一点悔心都没有。这个舍利弗呢，这一考验呢就没有过关。你行菩萨道，他就来给你要给你起讨你的眼睛。他说：“我家里想有个病人，医生开个方子，要那个行菩萨道的那个眼睛做药引子，你看怪不怪事儿了？”这个舍利弗一想，哎，他说我就是行菩萨道的嘛，正好，那要眼睛，这眼睛，他心里想就有点犯嘀咕，我的眼睛能布施吗？眼睛布施了，我的眼睛就没有了，不行啊。你发的这个心性不知道吗？给他了，把这个左眼睛挖下来了。左眼睛挖下来以后呢，就交给这个婆罗门。婆罗门他说：“你挖的是哪个眼睛啊？”他：“我挖的是左眼。”哎呀，弄错了，我也给你要右眼呐。这个左眼我不要。这个舍利弗心里想就感觉到困难了。哎呀，这个菩萨咋这么难呢？没得办法，发了心了，于是话呢，又把他右眼睛又挖下来了，把个右眼睛挖了，就交给这个婆罗门。婆罗门把这个右眼拿在手上一闻，用鼻子一闻，不好了，又腥又臭。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治病呢？他往地下一关，用脚一拍，这个不行。舍利弗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罢了。我这个菩萨道60劫，我不干了。他推到心里， 行了楼是接下来了啊，那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难行能行，哎，难忍能忍呢，哎。你们说想成佛这么容易啊，现在动不动就得成佛了啊，容易吗？嗯，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你们读这个《法华经》就想就见到这些东西啊。舍利弗受了记了华光如来，他还要经过无量无量劫，还要亲近城市供养三世一切诸佛，还要具足菩萨道啊。他受了记成佛了，他菩萨道还没具足啊，还没具足啊啊。一个人看起来有什么骄傲的啊，我们都是凡夫众生的啊，要学佛的。嗯啊，漏世劫这个行菩萨道退到以后啊，他退下来以后当时就发了这个愿，他说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要开三乘法啊，开三乘法啊。那么可见的舍利弗在因地中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了生死啊，开三乘法。又说极乐国度阿弥陀佛啊，也以三乘实化量有北愿神众摄取待业往生之人啊，非借三乘不能见入。这可见的众生的根基啊，那个大乘根基顿教的根基啊，也不是一生一世，就天生的弥勒自在世家也是陪着他来的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不是有三乘人呐？啊，也有三乘啊，西方极乐也有三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三乘哎，西方极乐世界是讲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就是方便的啊，就是方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度啊，又是凡圣同居净度、方便有余净度、十报庄严净度啊、常寂光净度，西方极乐世界啊。不借三乘怎么能够进入呢？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待业往生，你说这个往生的人有多少人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困难的不得了啊啊，那有几个是上上根的人啊啊，一弹指之间就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能见到佛啊，有几个人呢？嗯，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大家想想看，从时间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昼夜，娑婆世界的一劫啊，这叫做日劫相悖。嗯啊，要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要经过若干劫数才能够见佛闻法，这个若干劫数再分成多少年，再分成多少日，你看看你把个那个娑婆世界就过多少时间啊，都是佛的方便，没有方便哪来的成佛啊。舍利弗这不是明明就是个例子吗？舍利弗受佛的教化是从无量劫以前才一直佛就一直是教化他的啊。从这样看来，大凡是凡圣同居度 不论是净土也好，不论是秽土也好，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十三的，细小入大。要是讲这个根基立顿，好像是从最初开始直接学大乘的，这根就是立了，啊，根立故直接能够接受大乘法。要论其利用，啊，那淘汰渐入者，经过房等般若淘汰，渐渐入于大乘的，啊，你像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个呢，都经过房等般若的，那么这种人呢，这利用强。那么譬如讲个例子一样，讲个什么例子呢？说种田的，从种田开始做农民，啊，这个种田的这个农业技术，他什么都懂，啊，怎么耕田，怎么撒种子、下种子，怎么除草、怎么施肥，他都懂，他一步一步什么都懂。那么这种人将来才做了农业部长的时候呢，他就是内行，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个人呢没有做过农民，书懂得蛮多的，道理也懂，那你是书本得来的，你没有实践的知识，这就是说呢，这个像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种人呢，他经过二十的淘汰，他力量强，另外学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是如来的吉唱，借这个一部经呢，可以懂得很多的道理，有很多的道理都这个经中，你比如说十方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娑婆世界，佛的世界多呢，就单讲一个方便这个凡圣通居度，就不晓得有多少，我们所知道的娑婆世界是凡圣通居度，极乐世界也是凡圣通居度啊。舍利弗受记成佛以后，他这个佛土也是个凡圣通居度，虽然都是凡圣通居度，但是国度呢有境有会，种种不一样，种种不一样，但是都为了适应于众生的机缘而设立的，都是为了度一切众生的，所以我们常说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凡圣通居，从佛来讲是佛为度众生所这个所示现的这个国度，所以这佛法有两门度一切众生，一个门呢就是这，一个就是摄，这摄二门，这摄二门呐、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五众乐智成佛度一切众生，说生老病死，这是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是摄受，那个地方，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就摄受一切众生，它也是度众生一种方式方法，这段文字呢，讲了凡圣同居度，我们娑婆世界统统是凡圣同居，你看我们这人的寿命就短了，充其量也不过100岁几十岁，释迦牟尼佛也不过80岁， 花光肉来舍利弗成佛的数目多长啊？12小节。嗯，人们有8小节。啊，这个佛，住世，啊，一共有12小节。嗯，过了这个时间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80岁以后也入涅槃呢。光华光如来过了12小节以后也入涅槃，也受记，受坚满菩萨记。释迦牟尼佛入灭度呢是收记给大家设的。8相成道，有正法，有相法，他这个里向呢没有末法。正法有32小节，相法也有32小节。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处于末法时代。啊，正法，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我们现在处于末法之初。什么叫做相法？什么叫做正法？佛虽然灭度了，佛的法还在，跟佛在一样，跟佛在世就是法是一样的，为成道者多，啊，成道者多，嗯，那个5个500世，5个500世就是5个500年呐，第一个500年是解脱坚固。解脱坚固，那就是正法时间啊；禅定坚固，啊；写说坚固，塔寺坚固，斗争坚固。到了相法呢，那个法呢就是相似了，围绕了。到了末法呢，这个法到了末梢了，更高没得力道了。就这个射箭一样，就这个箭要落下来了，到了末法了。但是我们认为佛，释迦牟尼是佛的法，有正法，有相法，末法。那正法当中也有相法，也有末法呀。相法当中也有正法，也有末法。到了末法之中，当中也有正法，也有相法。但是呢，在举其众者而言之，佛有正法，有相法，末法。我们现在处在佛的末法之际，小佛这个见佛，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么个因缘。我们每一天呢，在诵经之前都唱这个。都唱这个偈子啊，你看上边说的，诸佛行出世，玄缘人间成道，都是为了要说这个《法华经》。诸佛出世难，要隔多少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遇到佛。你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去就是灭度了，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见到佛呢，那要等到弥勒下生的，弥勒菩萨下生的，当来下生弥勒菩萨的56亿7000万年，你们搬起纸子来算算有多长，拿个电车递上去，56亿7000万年，啊，这么长的时间你在什么地方？啊，正是出于是，就是佛出世的，说这个《法华经》也困难呐。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经过40年，啊，劝劝方便引诱，才说这个到了法华会上，到了法华会上还有3请4职，啊，5000退席，困难不困难呐？啊，说了以后，那个舍利弗他还怀疑呢，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魔王扰乱我心呐？有这么困难，有这么多困难呐？ 所以说无量无世界闻是法无尽意难，能听是法者是人亦复难。所以这个法华经消福的人啊，甚至于学教的人，其他的经呢都重要，这是法华经呢是重要之中更重要啊，这是福的本怀。哎，既为佛子当行佛事啊，要荷担如来的家业，要学习这个法华经。法华经不但说是成佛，如成佛没有修行的法门吗？有啊，凡是经者经也，是这个经都是指明的道路啊，都是指明的道路。如果没有指明的道路，为什么我们法华经它能够开悟呢？能够开示悟入福智之见呢？这个就是讲的有两种行人，一种是法行人，一种是信行人这个法行信行闻即得道你要到下文当中，这个法华经那不得了你到了这下文开记显本，释迦牟尼佛，我们都是消佛的对这个佛我们有充足的认识吗？认识不了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说就是这么个释迦牟尼佛这是记中之记。到了后来开记显本，释迦牟尼佛把他所有的分身诸佛都要召集到娑婆世界，召集到灵鹫山来为说法华经做证明。你说多少啊，装不了啊，三遍土田装不住娑婆世界，扩大又扩大释迦牟尼佛那个分身诸佛，你们数数看没多少佛法微妙广大不可思议，要想成佛，先要扩大我们这个狭窄这个心境。昨天你们的开心果都吃过了，基本上这个心都能开开了，学习法华经。今天就讲到这儿了。